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嚟大军阀。我头先啱啱即系完结之前咧，就问阿教授系唔系啊，大佬河水不犯井水，你估真系得咩？ 我谂呢个牵涉就系即系到底我哋点样评估香港嘅力量啦，或者我哋有几大，我哋嘅力量到底除咗可谓所谓保护自己、保护两制嘅自治空间之外，仲有冇一个更加大嘅力量可以促进，即系甚至系？中國大陸本身嘅一個民主嘅發展咧，即係嗱呢方面我嘅評估，我就自己比較審慎啲嘅。我覺得如果我哋有一個力量，可以即係保得住香港嗰個核心嘅價值，保住我哋最大嘅兩制空間、自治空間咧，其實我相信已經相當之難得噶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即係香港可以繼續維持一個即係好嘅狀態，有我哋應有嘅自由、法治、廉潔等等，甚至一個合理嘅民主自治政府，我相信可以垂範中國，其實已經好理想咯。 係，即係 demonstration effect。 係啦，係。 但你话我哋想做少少嘢去影响下佢，甚至乎系连结下啦，唔好话连结全部 top of government。头先我讲嘅好夸张啦，咁咧就做下都得啩。 咁当然，我觉得从公民社会，即系香港嘅公民社会，同譬如所谓嘅中国大陆啦，以至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澳门等等嘅华人地区嘅公民社会，应该要多啲联系嘅。 其实我又觉得咁，你哋点解我同你辩论呢个事嘢、其实我觉得爷好惊。而家我个逻辑好简单嘅啫，敌人反对咧，我系赞成嘅。阿爷最惊咩咧？而你本书里边冇写嘅咧，就第一就系你个中国视野，同埋我哋咁香港人喺成个即系中国里边嘅角色，即系喺成个运动里边嘅角色。我觉得第二个 point 咧，就系佢亦都会惊咧，就系你同国际社会嘅关系乜嘢？即系英美势力啊！ 我而家 谂到啊！即系我喺呢个节目讲好多次嘅，就系屌佢最惊嘅嘢，你就做足佢，就系中国问题。你点样同欧美势力即系搞佢咁样？我唔知你呢本书会唔会即系有第二版嘅时候去谂下我头先讲嗰嗱，我冇答案，不过我有命题。 好， 我有命题。 系啊，我觉得就。我評論阿土伯嘅講法啫，咁當然其實都要喂，講真有破窗理論，即係中共先會揀一個即係比較溫和嘅一個可行方法噶嘛 ，alternative 啊嘛，係咪？喂，咁你有一啲人癲嘅，喂要聯結我啲反對勢力嘅，咁我咪係揀一啲嚇、比較溫和啲嗰啲咯，係咪？以前嘅溫和對於佢嚟講係即激進嘅，當有啲激進嘅人走出嚟嘅時候，咁佢咪揀翻啲合理嘅溫和咯。 因為我覺得老共咧，即係點解我一開波講政治實力咧，同埋講即係你要同佢一場係鬥爭嘅原因就係在於咧。就係一政治勢力嘅比拼嚟， 咁當然 係 啊。 咁如果你佢最怕香港係咩嘢啫？屌佢俾你700万人普選乜所謂啊？但我唔可以你呢個做垂範嘅時候影響埋我噶嘛，大哥。 係， 投下咁，我共產黨攞台咁點搞啊，大哥？咁跟住你班友仔就透過美國啊、英國或者成個歐盟嘅力量咧，就係俾壓力我。即係你變咗就係和平演變啦。嗱，共產黨最唔想見到呢樣嘢。 所以我哋就话点解最理想 即系我问嘅原因就系话你成本书里边你冇提呢两个重点，有好大嘅缺失。如果香港嘅夹身嚟讲，点样能够同即系内地，点样能够同国际社会 互动 系啦。 所以我哋头先所讲咯，即系我哋认为最理想嘅状态就系一种互不相犯，咁北京个戒心先至会减低。 呢个系你嘅前提。 而个过程同区域同国际社会多啲联系，未必对北京嚟讲系一个威胁嘅。如果好似头先Anthony 所讲， 经济上 香港加入 TPP， 或者香港帮手喺嗰个一带一路嘅战略上边同一啲譬如所谓东南亚国家联系嘅，咁其实个过程你咪会发挥到一个互助。 即系两边，即系 两边 茶饭食晒啊嘛，其实就 系。唔系，但系所以我就怀疑你呢个论点咯，就是、河水不犯井，所谓井水不犯河水都好啦。系唔系 香港可以保到自己一个方法呢？因为点解呢，就是你要保到你的自治、嗯、一定在整个民主的制度，在整个法治制度里面，同埋你的精神的一种文明，例如好似港大咁，喂，我哋会维护我哋个学校自主，唔、嗯、系你一两个人话事，喂，呢啲系共产党最怕嘅。而你係做咗一個 demonstration effect， 喂，屌香港得，上海嗰啲優惠，屌香港得，屌我唔得，我唔得啊！ 喂，但如果我 喂，嗰、那個、矛盾就唔係在於河水不犯井水， 但如果我 而係在於我頭先個講法就係話，即使你咁低要求，我只係做一個示範單位啊，佢都不能夠容忍啊嘛。 喂，如果係咁就好大鑊啦，連 係好大鑊 都唔得嘅話就 示範單位唔得㗎， 咁就真係冇得搞咯， 冇得搞。唔係，我雖然話你唔搞佢嘅時候。佢都搞你啊！你同 但系你有咩能力搞佢咧？ 唔系你同我路线分歧咗呢度，唔系有冇能力嘅问题？问题就系话你有冇谂过 how to do 能够逐步逐步去做嘅问题？而系你而家已经一嘢就闩咗条门，诶、哎，屌我唔做啦！河水不犯井水，屌你唔搞我，我唔搞你，你就冇事噶啦。咁我就可以保于自主。唔系我对你呢一个嘅前提有怀疑啊嘛。我嘅讲法就系话。即使我表面上好似你咁讲，但其实我都系搞紧你嘅屌。喂，因为我唔搞你，你就搞我啊。同埋我唔搞你，唔代表你唔会搞我嘛。 嗱，如果香港纯粹作为一个两制嘅所谓垂范， 我实搞你啦。 而但系我哋对中国大陆嘅所谓个共产党嘅政权冇一个直接嘅威胁，咁系咪等于北京就一定会？连所谓垂范都不能够接受呢，我呢个位置我觉得有少少 唔系好简单 不同嘅睇法。 我具体问你，刘晓波，香港人叫唔叫释放？ 嗯， 攞诺贝尔奖得奖者， 嗯，我谂讲冇问题噶。 屌，佢觉得问题啫。你香港有新闻，即系你香港人搞佢，又当你系中国公民，咁你真系影响紧我哋内地嗰啲人都要我。喂，点解香港人得我唔得嘛？一样啫嘛。香港人可以抗议，点解唔可以抗？李旺洋咧？ 你讲咋嘛，你唔系做㗎嘛， 咁你唔系咁你又中返你之前所讲嘅嘢囉，你以为北京系咁真系好似你咁天真。佢觉得呢啲嘢你系所谓河水不犯井水嘅意思系呢啲嘢你都唔好做啊。你唔好嘈啊，唔关你事嗰样嘢。喂，但嗰样嘢我唔做似乎有少为良心同埋为自己嘅原则喎。 明 即系唔系我 point 喺呢度，我觉得北京嘅角度唔系你想嗰种角度，就话我唔系要搞佢输出革命咁夸张添嘛，我唔系要连结内地嗰啲维权人士啊，帮佢组织嗰啲群众去即系搞佢嘅政权啊，或者咩四川啊、成都嗰啲，我唔系要搞呢啲啊，佢连你噏嗰啲都唔得啊， 咁其实咁样变咗打压言论自由噶啦。 其实你问我过去嗰二三十年嚟，支联会都喺你头先个层次啫嘛。个鬼有输出革命咩？呢个系我讲嘅咋，你冇笠咗我讲嘅，当我讲啊，大佬。其实我都实际上冇，因为我连回乡卡都冇啊，大佬。系咪啊？即系北京嘅底线，我觉得你摸唔清楚嘅地方就系、是，佢认为你要求释放刘晓波，你嘈李旺洋，你嘈佢而家拉嗰啲维权人士。佢都唔俾嘛，所謂河水不犯井水嘅界線，唔係阿教授你想象嗰條界線咁，你會唔會咁理解咧？ 但我好坦白講，我覺得就盡量去做啦。咁如果我哋覺得喂連講都唔得，咁即係合理嘅一種嘅爭取嘅自治都冇可能嘅，咁其實我哋仲可以做咩咧？ 搞翻個轉頭咯， 唉。唔係呢個， 咁佢翻個問題啦，點搞咧？我哋有咩能力去搞咧？ 喂，好簡單啫嘛！你香港第一點搞咧，就係你第一你要建立你自己嘅國際路線，就係你要真係要連結歐美嘅勢力，因為老共係怕佢哋嘅。佢始終有少少國際形象，佢要顧及嘅。第二，你要作為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嘅時候，你要利用佢唔敢鎮壓嗰樣嘢、，at least 佢唔敢傷到人命嗰樣嘢咧，係盡量利用呢個角色咯。 但如你可以 包括 嗱，但如果按 包括你要即係所謂輸出革命嘅就係、是、喂，咁你香港應該要連結內地嗰啲反對派人士嘅、哦，唔係淨係你搞雨傘喎、哦，大佬。 但按你如果頭先嘅邏輯，北京對香港係咁設防嘅，咁你再搞所謂輸出革命，咁係咪更加設防咯？ 唔係你搞翻佢轉頭啊！ 咁你即係你即係搞到佢先喎，你即係佢冧咗先得個女仔。 係啊，因為點解我完全唔同意你嘅前設就係因為你認為。佢唔冧嘅情况之下，我都言有自知。 嗱，其实咁讲，哈维尔讲嘅说话咧， 真相系最厉害嘅利剑嚟嘅。如果你话系咪先？即系嗱，讲真，我觉得你维持翻香港有即系言论自由咁嘅角色咧，其实已经系够噶啦。即系老实讲啊，即系其实咧，所谓革命咧系一天一天咁样累积翻嚟嘅。即系你见到，即系而家好多大陆人来香港，都会去啲报摊里边买一啲即系国情书噶嘛，系咪？喂，其实你做国情节目系咪？做网台，其实我哋都系做紧呢样嘢，系咪？即系喂，言论自由就系一个，我觉得喂。独裁政权最怕，永远最怕。 但系你唔好封咗条门，我意思就系你有多啲想象，好似呢本书咁，你提出好多建议。我哋都可以提出好多谂法嘅，包括可能喂，你要怀念你班咁憎啲自由行嘅，今次你唔好踢劫啊，你派下啲传单得唔得啊，大佬？你唔使佢自己走去报摊买嗰啲即系唔知坚定流嘅小道消息啦、啊。咁你讲下民主嘅概念得。喂，你搞政治都系尝试希望影响人啫，咁你冇理由唔影响，影响得你最紧要嗰个人噶嘛？你救得佢啊？你 keep it constant 啊？你真系以为我喺实验室里边可以夹诶摆埋嗰嚿嘢啊？ 同意嘅，即系个方向上嘅问题，你点样影响咯？ 系，即系我就唔会觉得，即系我做十样嘢，我十样嘢都一定得，但我要试， 系， 同埋我唔可以抽起咗呢个方向唔理， 系。 即系当嗰样嘢唔存在，嗱、你唔搞我，我唔搞你，屌佢睬你傻啊！佢实搞你啦， 搞你个傻！即系时间都差唔多啦。其实我仲有一样嘢评论嘅啫，即系关于阿方教授佢讲嘅，即系话2047之后永续自治。其实嗱、你嘅讲法咧，就同阿之峰哥咧，即系其实一样嘅，就系话我哋都谂下，即系2047之后嗰、那个。嗰、那個前途問題啊，即係尤其係喂，我哋都冇可能咁樣樣去無限輪迴喺度講政改㗎，係咪？即係而家喂，霎眼間我哋即係五十年不變嘅大限已經過咗三分之一啦。咁但問題就係話，其實呢2047嘅大限呢，可能係比你想象中呢係更加迫切嘅。 可能十年之内要倾， 唔系十年啊，系五年添啊，可能系你知唔知？即系其实早几年咧，系2007年嘅时候咧，即系星岛已经有即系报道讲过咧，国务院咧考虑紧啦，深港同城化啦，已经系。咁、就算系旧年啊，即系呢个阿黄东胜啊出已经出嚟讲啦，喂，要考虑下咩？要考虑下2020啦，即系呢个叫做系人民币取代呢个港币。喂，点解呢两件事咁巧合都系2020啦？喂，其實真係唔係巧合嚟嘅，好可能係，即係其實已經國務院其實已經 plan 定咗，其實2020咧係一個總路線，尤其係點解最近即係你話即係即係呢個十個五年計劃嘅時候，將香港納入埋即係大陸嘅一個規劃入邊咧？喂，其實呢啲已經係一個準備功夫嚟嘅咯，其實係，尤其喂你見到咩東北發展計劃啊，即係將呢個邊境模糊化，喂都係做緊呢啲嘢㗎，其實係。咁所以你话如果你讲2047嘅话，我觉得啦，即係我感觉就係令到群众就会觉得俾到佢哋觉得就係话喂，其实都唔係咁迫切啫，其实係。反而我觉得就係话係要喺多方面咁样说服群众，就係话喂，呢、這个大限比你想象中更加迫切，而事实上我哋要珍惜即係有任何可以抗争嘅机会，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你以后想抗争咧，想走出嚟都唔得啦。 我同意啊。其实我哋讲2047，正正好似你 Anthony 所讲咧，唔系话2047年先处理，而系我哋要知道，其实一国两制或者中央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都好啦，佢系有一个50年嘅限期嘅。咁如果我哋希望到咗2047年嘅时候，香港仍然系一个自治区，仍然有香港人自己嘅独有嘅制度、价值、文化等等，我哋有自己嘅身份认同嘅话，其实当下我哋已经要做功夫去捍卫我哋自己嘅嗰种主体 性。 系啊，系啦。咁所以你头先讲嘅，我完全同意嘅。咁所以嚟紧我谂，即系嗰个所谓自治问题或者二次前途问题，系需要时间大家即系再多啲讨论。而当中我谂我哋本书提出一个即系嘅观点，就系话。所謂自治個基礎喺邊度呢？就是一種獨特性。如果香港冇咗獨特性，如果香港人作為一個群體，我哋其實同中國大陸係冇分別，我哋冇咗自己嘅制度、價值、文化等等，其實我哋就唔會再有嗰種自治嘅正當性咯。咁所以點樣去捍衛即係嗰種嘅中港之間嘅區別？點樣突顯香港人嗰種主體性呢？即係呢個我哋係覺得呢個方向，我哋自己都需要提出咯。譬如好簡單、好具體嘅，譬如即係。繁體字 係啱， 廣東話咁樣係咪？或者香港嘅流行文化 如果我哋冇曬呢啲嘢，咁香港從中國大陸仲有咩分別呢？係咪？唔好講嗰啲自由、法治等等嗰啲嘅核心嘅價值啦，係咪？即係如果呢啲咁嘅東西，呢啲所謂香港嘅獨特性，即係咁失去嘅話，令到香港人其實同大陸人。香港和中國大陸其實沒有一個實質上的很大的分野的話，其實我們是很難再去爭取一個所謂自治的空間，或者一個自治延續2047的嘛。所以我們提出所謂永續自治，我們要覺得香港人需要現在開始想的就是，你怎樣可以建構一種香港人不同於中國大陸的那種的論述或者主體性，捍衛我們的獨特性呢？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件事的話，其實所謂自治2047，超越2047的永續自治是一種空談來的。 嗯好，咁啊， 喂，多谢阿哥，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咁啊，好啦 ，thank you， 咁啊，好， 拜拜， 咁啊，拜拜 ，thank you。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